来了没有？ 叶修回头看看唐柔这边屏幕，他们这边三人已经到了，在等唐柔和包子入侵。 路上， 唐柔说：“认路吧。”唐柔其实也是小白，叶修怕他是路痴。 认识啊。 唐柔倒是真没白到这种程度。副本外，五人碰头，一看新加入的是个女角色，换了平时少不了要去调戏两下子，但因为是高手兄带来的，田七最后是忍住了，月中年则是表示得很不屑。只有包子入侵这个傻小白跑到韩嫣柔跟前蹦蹦跳跳的， 嗨，美女。 唐柔之前20级都是自己练的，以前偶尔替陈果玩玩也只是操作，没和人打过交道，这才是第一次接触到荣耀中的语音系统。怔了怔后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笑什么？ 叶修奇怪回头， 就这样说话感觉好傻。 唐柔说，看着屏幕里还在蹦蹦跳跳的包子入侵，屏幕外因为一句语音问候就笑翻了的唐柔，叶修第一次产生了一点怀疑，这两个货到底能不能靠得住啊？冰霜森林现在这个职业级的记录可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。 我要说话怎么弄？ 哦，你语音没开吗？ 叶修回过神来，指点唐柔开了语音。唐柔咳咳了两声，问了句大家好啊，随即就又笑翻了。 有什么好笑的？ 叶修搞不明白。 我也不知道啊。 唐柔边笑边说。游戏里包子入侵却激动了。 哇，真是个美女，声音还很好听。七哥，小月月，你们听到了吗？ 小月月你妹啊。 月中眠急了，这真悲催呀、啊！新认识的人怎么都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用这个称呼来叫自己呢？这是哪个王八蛋私下授意的吧？月中眠阴谋论了，他当然不知道，他现在在背地里被人提及时，都已经只有小月月这一个名字了。田七他们当面还是月中眠月中眠的。包子入侵却哪管那么多呀，小白吗？啥叫小白？这就是了。 好了，别吵了，组织起来准备下本吧。韩嫣柔是第一次下这个本，大家照顾着点。 叶修说。 名字很好听啊，美女。 谢谢。 唐柔在游戏里一样客气礼貌。 哎，美女，你是什么星座的？ 包子入侵问。 白羊座。 叶修咳嗽。 哎，美女，你猜我是什么星座的？ 不知道啊。 哎呀，猜啊，让你猜三次。 包子入侵说。 进副本了，你们两个。 叶修不能忍了。但是进了副本后的包子入侵就会消停吗？当然不会。只见他继续围在韩燕柔身边打着转说， 哎，美女小心了啊，这个副本可是很危险的，你站在我后边吧。你知道吗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。 包子包子包子。 叶修觉得自己的智商也快要下降了。 有空了再聊，我去开怪，韩燕柔你跟着我。 哦。 唐柔操纵着韩燕柔跟上了叶修的君莫笑。君莫笑千机伞抽出时就已经是战矛形态，和韩嫣柔用的同类型武器。 你看这个副本里的小怪。 叶修一边对唐柔说着，一边上去开怪了。实战结合不同小怪的类型，给唐柔一边讲解一边演示怎么样引怪聚怪。包子入侵此时十分寂寞呀，蹦蹦跳跳到了田七和月中眠的面前。 哎，你们猜 我是什么星座呢？ 滚！ 两人齐声道。包子入侵郁闷，一边角落去画圈圈，觉得还是美女更温柔可爱。田七和月中眠两个则是在看君莫笑开怪，但越看越是惊讶。不对，因为高手兄，高手兄的水平他们已经惊讶惯了，这次惊讶的却是因为高手兄带来的这个姑娘。在讲解演示了几次后，这姑娘就已经开始亲身上阵，结果从走位到开怪，要攻击到躲闪，这哪里像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冰霜森林的新人？啥人呢这是？田七嘀咕着。高手如此多，让他们这些中层玩家真是羡慕嫉妒恨的。其实别说这两个，就是那边画圈圈的流氓小白，在那天被君莫笑指导了一下后，水平突飞猛进，操作明显可以看出快人一截。田七正心碎，高手兄和新加入的妹子已经各带了几个怪回来了。带这队人叶修没敢去打一波流，但就这样一次开的怪也比普通队伍下本时要多多了。田七三人连忙上前接应，一边打着怪，叶修一边对唐柔和包子入侵说这说那，一边的月中眠听得很是奇怪，问田七： 喂，他讲这么多干什么？ 田七听了又是心碎了一下， 准备25级挑战冰霜森林的这个记录呢。 我们五个？ 月中眠问。 他们三个？三个人？不可能吧？ 月中眠惊讶。田七无奈了，这小子真是要自取其辱啊，只好全盘说出。 要刷这个记录需要高手，包子和这姑娘看来就是高手兄找来准备挑战记录的帮手了，另外两人是谁还不知道。 月中眠自然是狠狠郁闷了一把，这明显也就是说他和田七水平不够了。月中眠不想服气，奈何现在一看君莫笑、韩嫣柔和包子入侵，很明显的是比他们这些人要高出一筹。走位的高频变相和技能的快速释放，这些都是手速最直观的体现。差距细微的话可能看不出来，现在能看出来，这说明差距相当大。田七和月中眠两个一边心碎一边上去打怪，叶修还在不住地指点着那两人应该怎么怎么样。月中眠很想偷师，奈何不同职业，人在讲的是战斗法师和流氓，主动找君莫笑求教，那不如死了算了。最后月中眠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多跟着慕云深一起出现。那家伙和自己一样是剑客，要是不要脸的跑去向这家伙请教，自己不就可以趁机偷听了吗？正想得出神呢，忽然听到那家伙的声音： 小月月，你干嘛呢？ 月中眠回过神来一看，汗呢，自己这一边想一边已经把目标解决了，这会儿对着空气还在那儿劈刀呢。假装没事人一样连忙回来加入战团，正听到那个新来的姑娘在说： 就这么简单啊？ 到时候会比现在赢得更多，目前还只是让你熟悉一下这个副本，每个小怪的位置、攻击的习惯和方式、攻击的速度、移动的速度都要注意。包子，你也是。 叶修说。 啊，注意这么多干嘛？ 包子入侵现在杀着副本里的哥布林挺轻松，所以有点不当回事了。 记录有时到最后就是领先几秒，这么微弱的优势都是从每一个细节里积累起来的。 那我现在这样打成不？ 还不够，不过今天你就先这样吧，这趟先大概给你讲解一下，一会儿出去你就继续打你的竞技场去，经验省下来 等凑齐一队人的时候，咱们再好好磨合操练一下。 叶修也是突然萌生了这样谨慎的念头，实在是因为目睹了包子入侵的小白表现，这样的家伙太不稳定，还是得多花点时间磨合操练。 包子入侵正好也 PK 上瘾，一听一会儿不用他副本，倒也高兴，满口答应。 叶修跟着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 对了，你现在竞技积分多少了？ 98分。 包子入侵自豪， 他一直玩的是一对一竞技，赢一场就只有一分，98分说明他已经战胜了98次对手。 积分不要乱用，存到250去换25级的子午武者之爪。 叶修说。竞技场中就像职业联赛一样，有多种比赛形式，单对单是一场一分，组合擂台赛是获胜队每人2分，团队赛不像职业联赛是限定5人加一个援助，在这里是由玩家自由设置，2对2、3对3都可以，最高就像职业联赛一样5对5加一个援助，最终获胜积分就看参与人数了。比如4对4的比赛，那么就是获胜组每人得4分，而这些获胜积分是可以用来换取很多装备的，在50级、60级和70级这3个阶段甚至有成装可换，当然需要的竞技积分也是大为惊人，其中需求最高的自然是武器。50级时的成武需要8000点积分，60级的成武需要10000点，70级的则是12000点。这些成武也不是单凭毅力就可以拿到的，因为从50级开始，在竞技场中比赛，除了赢了可得积分外，输了却也要扣掉同样的分数。这样一来，无法保证50%以上胜率的玩家，那就是只赔不赚了。不过玩家却也不是没有捷径可走，有一个在理论上甚至可以一场就挣够积分的方法，赌局。在赌局中，玩家可以设置彩头，赌竞技积分，赌游戏金币，甚至赌装备。彩头无封顶，可默认，比如开局人设彩为1000积分，那么应战者只要也有1000积分即可参加。此外也可以玩家协商，比如开局者设彩1000积分，但应战者输了只用支付500，这样的只要双方交涉同意也可，总之有系统做中间人，绝不可能有人能耍赖作弊。敢开赌局，那无疑都是有2把刷子的，但一般设的彩头也都在100以下，因为没有人有100%取胜的信心。当然一掷千万来豪赌的也绝不是没有，这种多是双方有仇，约定一战决身家的，此外也不少莫名其妙的，总之这么大的游戏，这么多的玩家，一些凡人不能理解的心理也总是会有的。第10区只是新区，以包子入侵现在的等级，进自由场还是进等级场也没差别，除了修正场没有积分奖励，其他地方规则都是一样。叶修只是突然想起竞技场里25级的紫装倒是一件着实不错的武器，包子入侵现在沉迷于 PK， 正好又有能力，正好把这装备换来增加助力。 那武器厉害吗？ 小白总是会有问题的，叶修自然是一番解释。随后副本继续，叶修一路讲解口干舌燥，尤其是面对 BOSS 时说的更多，因为队伍达到一定水平，只要不是失误，小怪基本都是几下摆平，折腾不出什么花样，反倒是需要持久应战的 BOSS 存在更多的变化， 以秒计的时间往往就是在这种地方抢回来的。唐柔这是第一次下冰霜森林，叶修把 BOSS 的特点详细的给他讲解了一遍。 BOSS 入侵倒是来过不少次了，但又哪有人会有这样全面细致的讲解，也是好生学习了一把。田七月中眠是玩过的，大致知道，但听完却也是知道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细节，尤其是叶修讲了应该如何如何应对，好多地方让这二人也是大开眼界。到最后这趟副本用了足足35分钟才打完，实在是因为叶修说了太多的话，嗓子都快冒烟的叶修出了副本就抓起绿茶狂灌了几口，回头问唐柔，怎么样，都清楚了吗？这一课他主要还是给唐柔上的。结果唐柔在那儿乐呵呵地说， 不猜了不猜了，真猜不出来。 叶修回头一看，包子入侵又在那整他那破星座问题，一口绿茶差点没从鼻孔里喷出来。好在唐柔立刻已经应了他一声， 都很简单嘛。 那你接着单刷吧。 单刷？ 你应该没问题吧，都很简单嘛。 我刷给你看。 唐柔二话不说进了副本。冰霜副本相比新手村的教学本的确难度上升了一截，但唐柔自信还是办得到的。韩嫣柔退队，然后自己就进了副本，让田七等人都是一阵茫然。 高手兄？ 田七疑惑。 哦，他练练。 单刷冰霜森林？ 田七觉得自己头好晕呢，这些家伙到底是不是人类啊？ 哼，他也刷不完的。 唐柔虽然进了副本，和众人已经不在一个语音环境的，但他本人却是和叶修坐着一张桌子，直接就听见了，转头回道， 谁说我刷不完啊？ 我说的呀。 唐柔不说话，狂扁小怪， 你们自己找队练吧，我也先不刷了。 叶修对田七和月中眠说。 哦。 两人于是一边另找人组队。包子入侵现在有了换紫装的目标，显得更加雀跃，高喊着250250，我的目标是250，在周围玩家的惊诧中奔向了竞技场，让叶修的心里又一次蒙上了阴影。这货真的能行？小白是没得治了，但身边这妹子却还得上上课。叶修拉过板凳坐在了唐柔身后，喝着绿茶抽着烟，悠闲地看着唐柔单刷冰霜森林，等着他出状况。以唐柔的操作，单刷冰霜森林的确不存在技能上的问题，战斗法师20级以前的技能他也已经运用得相当纯熟，20级新学的元武棍和无属性炫纹叶修刚才也已经和他讲解过了，此时也渐渐被融入到了操作中，这一路杀的也甚是流畅，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但就在第一 BOSS 之前的最后一波小怪时，状况终于发生了。